第71集，公家火灾的起火点。 对于宝生化工厂爆炸案和公家失火案，所有情况我当年全都写在出警报告里了。我现在的记忆不可能比当时的出警报告更详尽，也不知道能帮你多少。 我明白，出警报告我都看过了，我会问一些报告里没有的。比如，这起爆炸案有没有可能是人为的？ 事故原因是乙酸乙烯爆炸，爆炸燃烧物又引燃了其他化学品，引起连锁爆炸。而乙酸乙烯的爆炸原因，据调查，是工人将化学品转移到反应釜中时，由于摩擦塑料管壁产生了静电，静电产生的电火花引燃了化学品的挥发气体。但这都是根据事后留存的种种物证判断的。实际上，当时整个车间都被炸毁，12名工人和技术人员当场死亡。爆炸之前究竟发生了什么？只有老天爷知道。 这个判断是比较合理的。那个年代的安全措施和意识都还比较落后，也缺乏现代的各种防患和监控技术。 唉，那些安全条例啊，每一个字背后都是血泪总结出来的教训。难道爆炸原因的调查结果也有问题？ 不，目前没有任何证据能怀疑它是人为故意制造的。 唉，我也觉得不太可能。不过就算不是故意的，生产事故也必定有人要负责任。 任毅面上显出几分沉重。 你想啊，一起生产事故从化学品诞生之前一直到发生意外之后，每一个人接触到的每一个材料以及期间发生的每一件事，都可能是那只轻轻扇动的蝴蝶翅膀，最终引来石破天惊的大风暴。就拿宝生化工厂这个案子来说，化学原料的制作环境和纯度如何，储存和运输条件是否合格，分装和使用方式是否合规，对操作人员的培训和管理是否到位，事故预案和组织救援能力是否到位，每一个细节至于生产安全来说都至关重要。所以在这种连事故原因都很难取证调查的案子里，管理方和生产方自然要负担最大的责任。 确实。 哎，在这起事故里，调查组认为将化学品导向反应釜的塑料管材质不达标，而储存桶的接地线老化，两者共同造成电阻过大，静电积聚，是引起爆炸的主要原因。其次，其他化学品在仓库里的堆放间距、数量、温控、通风等等不合格，在一次爆炸后化工厂没能及时控制火势，两者共同造成了二次爆炸，扩大了事故损伤，最终造成了死伤几百人、经济损失几个亿的轰动全国的大型生产事故。此外，化学品泄漏所造成的次生灾害损失更是难以估量啊。当时宝生化工厂的采购、工程师、车间主任、保安队长、厂长、一干人等全部被刑拘，宝生集团管理层也都被强制调查。 结果最后，采购不合格原料、使用老化设备、管理失责，这些重大责任全都落到了畏罪自杀的集团董事长龚明宇身上。 对，听说那个宝生集团后来经历了资产重组，已经改名换姓，经过几年的复原，最后又重新在化工行业占据了一席之地。当年的事儿也就这么过下了，死了那么多人呐。 回忆起当年的事，任向荣依旧难过不已，讲到救援时的危险和失去的战友，更是禁不住红了眼圈。 任毅心中一阵愧疚，觉得自己要求他爸重新回忆那么残酷的往事实在是不孝。 爸，化工厂的案子我大概了解了，我之后自己去找资料，你给我说说公家的火灾吧。 那个呀，太惨了，太惨了。 任毅想到龚应贤遭遇的一切，就难抑阵阵心痛，任何语言任何画面都无法描述龚应贤经历的地狱。任何人哪怕有再多的同理心，再多的共情力，也都无法体会龚应贤的痛苦，这让他生出一种无能为力的愤怒。 过去太多年了，很多细节我也记不清了，印象最深的就是进入火场之后，他们一家四口抱成一团，缩在浴室的窗台下面。 任一的手微微颤抖起来， 父母用身体为儿女挡着火，那女孩又把最小的弟弟挡在身后，一家三口人都烧得面目全非，只有那个小男孩几乎毫发无伤。女孩当时还没死，听说在医院白白遭了好几天的罪。 任毅低下了头去，呼吸变得异常的艰涩。 我把那个孩子抱出来的时候啊，他吓傻了，不会叫也不会哭。 任向荣背过了脸去。任毅深吸一口气，用尽量平缓的语气说， 爸，以你干了一辈子消防的经验和直觉，你觉得是男主人放的火吗？ 直到调查结果出来之前，我都没想过会是自杀。他们表现出强烈的求生欲，所有通往出口的路都被大火封堵了，一家人躲进了浴室，但浴室窗户上有防盗网，他们没能砸开。 一点都不像是自杀。 不像，不像，不像。不过实施自杀之后又后悔的也不是没遇到过，况且火灾调查在那个年代完全是警察的工作，我们的工作在救火救人并提交出警报告之后就结束了。后续我知道了调查结果，虽然觉得不可思议，但也没有多想，毕竟龚明宇刚经历那么大的变故，是有自杀动机的。 你还能记起更多细节吗？ 当时我觉得重要的肯定都写在出警报告里了呀。我昨天还把我的出警报告的草稿看了一遍，帮助我回忆，起火原因肯定是纵火，有助燃剂，有故意封锁逃跑路线，但门窗都完好，没有外力强行进入的痕迹。 那么龚应贤说的戴面具的人呢？当时房子里还有没有其他人的痕迹？ 至少我们进去的时候是没有啊。烧成那样的房子里活人是待不住的，所以那个人肯定早就离开了。 一点迹象都没有。爸，你再仔细回忆一下，有没有什么比较特别的细节？ 任向荣又想了许久。 一般要自杀的人，尤其带着全家自杀，都会选择温和无痛苦的方法，比如烧炭、吃药。龚明宇从小就是富家少爷，一辈子没吃过苦，怎么想都不像是会选择这么惨烈的死法的人，何况还是带着老婆孩子一起。出事的时候，他们一家人都穿着睡衣，看起来是从睡梦中惊醒的。 这也不符合自杀的人的特征，尤其是龚明宇这种留过洋，在那个年代就很注重衣着打扮的人，活着的时候体面，死的时候怎么会不要体面？ 你说的对，就算是普通人，自杀的时候也希望体面的走。 我们当时一起出警的，没有一个人想到那是自杀，现场明显是纵火。但是调查结果出来之后，说龚明宇因为遭遇化工厂事故后打击过大，精神状态异常，所以一切似乎也解释得通。等等，起火点。 什么？ 当时我进入火场的时候，客厅火很大，但我的直觉告诉我，客厅不是起火点，好像是燃烧不充分，或者当时还有别的细节，让我根据经验判断这里不是起火点，火是顺着助燃剂蔓延到那里的。但这只是我第一直觉的判断，作为消防员，我判断这个是为了首先保证自己和战士们的安全。可后来调查报告显示，起火点就是客厅。我当时也没有怀疑啊，因为火灾调查不是我的工作，就像警察也不能来质疑我怎么救火。 如果起火点的判断有问题，那么受害人的求生路线就有问题啊。根据房屋结构、现场残留证据、受害者体能和最终发现的位置，能够还原受害者的求生路线，而起火点对于判定求生路线能够起到关键作用。不仅是这样，起火点对于整个事故原因的调查都是至关重要的，要是起火点一开始就判断错了，那么反映出来的求生路线就可能是错的。你看，如果假设起火点就在龚明宇返回卧室的路上，那么他放完火就无法通过，最后又怎么会和全家人出现在浴室？这样的逻辑漏洞能够完全证明龚明宇不是放火者。虽然这只是一个假设，但是您作为第一现场的救援者，往往根据经验和直觉的判断是非常有参考意义的。 爸，这个点很有价值。 正好龚应贤正在用现代技术修复当年的现场照片，我决定重新做火灾调查。 哎，儿子，如果当年这个案子真的是谋杀，那其中牵扯的人可就多了。你知道你要面对什么吗？18年了，翻案要付出太多代价了。 爸，你不要阻止我。 我不阻止你，你脾气跟我一个样，我知道阻止你也没用。 爸，消防员的使命就是救人，不放过一个纵火犯，就等于不放弃一个受害人。 等照片修复完了，也给我看看，也许我能想起来更多。 好，我。 任毅，你在中队吗？ 我在，怎么了？ 我在中队，我想见你。 你等我，我马上到。